自 Shakira 的这一首 Try Everything，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音乐换了啊。那其实呢，也是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有朋友跟我说啊，说这个最近自己发现腰上的赘肉、腿上的赘肉已经完全藏不住了。这个冬天特别让我们堆积脂肪，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呢，就总是在徒伤悲。朋友们，前两个月你们在干什么？总是很多人会发现啊，这个健身房总是一个让我们觉得遥不可及的地方。那其实很多运动不在健身房也可以去做，或者说在健身房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运动可以去发展一下，就不只是像我们想象中跑步，还有其他的一些动作。所以今天聊聊健身这些事儿吧，让我们的脂肪燃烧起来，脚趾动起来。刚刚这首歌呢，就是在《疯狂动物城》当中演唱过的这一首了，也是让人觉得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接下来介绍一个燃脂率非常高的一个动作哈，平板撑。当然很多人应该是会在健身房中接触过，平时的生活中不太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需要在专业指导之下去帮助你进行锻炼。像这个平板撑呢，可以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包括和呼吸器官，这样去锻炼一下，增加这种状态，而且是非常热门的一种塑形的教程，可以考虑去在网上找一下教程哈。听歌的时候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都可以。来听一首歌，进入今天我们的动感节奏 The Beautiful Ones。 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Tram 来自 CRO， 这是一首可以跟着一起来运动起来跑步的这样的一首歌哈。当然我个人是非常讨厌跑步的，这个习惯可能会在以后会更改哈。当然了，说说书归正传哈，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在健身房进行锻炼主要还是想减脂的，就是像我可能就不用减脂了，直接上这些器械就 OK 了，但很多人还是要减脂的。所以介绍这些在操课房可以做的一些有氧运动吧。比如说下面这个杠铃操，它是一个非常快的一种瘦身运动，一个小时就能够让男生消耗大概500多卡，将近600卡的热量，而女生大概会有400卡左右的热量，所以说是很多健身房的一个热门课程。在课程当中呢，会选择一些适当重量的杠铃，配合节奏感特别强的音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再通过这个喊叫啊这样的方式去缓解压力，为自己注入新的活力。所以这就是把负重的健身操进行结合，而且强度比较低，也是十分有趣的。 想要进行健身的朋友可以考虑从这个入手哈。而且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重量来选择不同的杠铃片。这样一首歌来感受一下这样的魅力吧，来自火星哥的这一首 Runaway Baby。 I love 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ll say. You'll tell me, baby,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ray, when I pray, I never stay. I never stay. So every girl that I meet, yeah, this is what I say. Run, run, run away, run away, baby. Before I put my spell on you, you better get away, get away, darling. 'Cause everything you heard is true. You're poor little heart will end up alone. 'Cause for a long time. Love 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ll say. You'll tell me, baby,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ray, when I pray, I never stay. I never stay. So every girl that I meet, yeah, this is what I say. Run, run, run away, run away, baby. Before I put my spell on you, you better get away, get away, darling. 'Cause everything you heard is true. Your poor little heart will end up alone. 'Cause for a long time I'm rolling stone. So you better I don't know.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哇塞，这首节奏非常强的电音来自 Morgan Train 啊，那这首是 Me Too。刚刚听到这个节奏一直在摇摆身体哈，而且脚趾也跟着在晃动。今天就来听听这些和健身有关的事情，包括我们想让自己的脂肪燃烧，想让自己脚趾跟着跳动起来的话，那就跟上节奏吧。再来说说搏击操，其实刚刚这首歌很适合用来做搏击操的这样一个音乐哈。这个搏击操呢是非常强调瞬间的爆发力的，去宣泄情绪，快速瘦身，而且非常帅气，动感十足。一节课大概能消耗600卡左右这样的一个热量，所以是非常强度高的这样一种运动。有氧的搏击操呢，甚至融合了像拳击、空手道、跆拳道、中国功夫，甚至一些舞蹈动作，速度和节拍都是比较劲爆的，包括挥拳、出腿、呐喊，一边去发泄一边瘦身。那和它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踏板操了，就莫名其妙从美国传过来，突然就火了这样一个操。它其实是把台阶试验和这个健身操进行结合的这样一种运动，在踏板上进行身体的跳跃和旋转的动作，对于下肢特别缺乏锻炼的人是很适用的。就比如说在办公室经常长期坐着工作的人呢，做踏板操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在改善大腿形状的同时，还可以让我们的臀部更加的紧致结实，而且可以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在重力移动的过程中，让腰腹也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锻炼。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讲，如果你去健身房的话，肯定会被一群人所吸引哈。这群人呢，他们会有炫酷的灯光效果，然后骑着山地车，对，没错，就是动感单车。这也是源于美国的一个热门的运动，灯光、节奏、音乐，还有一些模拟户外的视觉效果，有很多的健身房会有 3D 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大概45分钟的课程可以消耗500卡的热量，也是非常的激情，非常的活跃和动感的，对于腿部的减肥是特别有效的。但是我好像一次都没有去健身房做过这个动感单车的训练，有一点害怕哈。但是在教练的这个情绪带动之下，特别容易让大家这个情绪高昂，一起跟着去训练。虽然单车是固定在地板上，但是它的车把呀、车座、灯板都是可以进行调节的，跟着教练，跟着音乐节奏去体验不同环境下的骑车飞驰的感觉，也是非常棒的一种体验。来自 The Downtown Fiction 的 I Just Wanna Run。 Before the fire chasing me down. I just wanna run, throw it away, run before the vines in me. 跟着音乐节拍一起动起来吧，这里是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找到我。那么今天来聊聊这些健身相关的事情，让我们跟着节奏一起律动起来。下面一首歌来自 Rihanna Broken Dishes， 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回来听音乐。 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思乡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这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 Lubega 的 Angelina。 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自己一直在 Two, three, cha cha wa， 有没有那种感觉哈？当然了，对于很多人来讲，在健身房有了这种舞蹈，就是拉丁舞，也是非常不错的。欢迎回家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聊聊很多和健身房相关的事情啊，聊的是这个我们的脂肪，让它燃烧吧，让我们的脚趾动起来。周末的时候在电影院看了《摔跤吧，爸爸》，对于很多人来讲，这部影片我们记住的应该是阿米尔汗。他其实当时为了这部电影也是牺牲非常多，本来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却突然增重到了一个很高的这样一个状态，170斤左右。然后呢，为了自己拍电影，又把他自己健身减重到体质只有9%的状态，超厉害。 对于很多人来讲，健身不管你在什么年龄段，不管你在什么时间，只要你去做就不会晚，你的身体总会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接着来说刚刚的拉丁舞哈，在健身房当中，拉丁舞呢没有那种特别标准国标那种感觉，它是有一种结合了古巴、巴西、西班牙以及其他的印巴风情这样的一种舞蹈，非常的热辣火爆。而它呢也是在以腰腹为中心进行扭摆的过程中去发挥个人的想象，非常的大胆热情奔放，而且非常的性感。对于很多的手位脚步包括它的扭动方式，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很多人都能跳出自己的风格，所以在健身房可以考虑一下学一学拉丁舞，感受一下摇摆的这样的一种风情。下面这一首歌来自 Duffy 的这一首 Mercy。 FM 986。 down, I pick it up like a car. I'm hitting, I'm beating the blocks, I'm doing it until tomorrow, yeah. Shawty, I can see that you got so much energy. The way you're twirling up them hips round and round. There's no reason at all why you can't keep it with me. In the meantime, stay, let me watch you break it down, hey. 说来自 Lady Gaga 早期的作品 Just Dance， 其实也是当时 Lady Gaga 的一首成名之作了，没错，来到了爵士舞的这样一个范畴了。对于很多人来讲，在健身房当中能看到爵士舞确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在健身房觉得这个爵士舞它可能偏重舞蹈一些，在一些力量训练或者其他方面会弱化一些。没错，爵士舞呢就是这样一种非常急促但是又富有动感的这种节奏类型的舞蹈，它是一种非常外放的舞蹈，而且它最初呢是由非洲舞蹈的一个延伸，在美国进行一个本土化大众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觉得跳爵士舞就是追求一种愉快这样一种有生气的舞蹈，它的特征呢是可以自由自在的跳，不必像传统的芭蕾啊一样就是局限于一种固定的模式。但是呢，经过一些时间演变，包括现在爵士舞的种类也都是非常的丰富了，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了被各种风格和规律去要求所限制，变成一种自由和规律去并存的舞蹈。记得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形体课考的就是爵士舞，真的是往事不堪回首。因为爵士舞对于律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很多人跳出来的感觉是非常的不对劲，所以说也是大家觉得门槛相对高的这样一个问题哈。那说到爵士舞，如果觉得门槛高的话，下面这一种舞蹈应该是在健身房当中很多人可以去尝试的，就是尊巴。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健身教程，是把音乐和动感易学的动作还有间歇有氧运动去融合在了一起，非常快的去帮助你燃脂瘦身，在好莱坞很多明星当中也是非常的流行。而尊巴呢，它也是由舞蹈去演变的一种健身方式，融合了像桑巴、恰恰，还有像 Flamingo 和 Tango 各种的南美舞蹈的形式。它在哥伦比亚的俚语当中呢，是快速运动的意思。通常一节60分钟的尊巴健身课呢，会分成节奏强度不同的几个阶段，让运动者能够充分体验拉丁舞蹈的这种快乐和浪漫，即便是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人也可以得到放松和乐趣。那么就沉浸在这样的节奏当中，感受一下来自尊巴的魅力吧，来听一听这样的节奏到底会什么样。哎，这首来自 Rhea 的 Bomba。 Yes, el Tapo and Rhea. Esta vez vamos a darle bomba. Calienta la pista, me tiene enamorado, me gusta la music.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Stronger 来自 Kelly Clarkson， 那节奏进入到我们最后的放松阶段了。没错，健身房当中一定会有普拉提和瑜伽这样的一些舒展的运动，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去舒展肢体，让我们在扭转和平衡当中去锻炼到自己的核心肌群。那么节目的最后就送上这一首歌，来自 Kim Taylor 的 I Am You， 希望大家能够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同时呢最好是可以动起来去迎接更好的自己。那么我们就明天再见啦，各位朋友。 北京时间21:00。